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冠军彭祥吉老师为大家带来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12法。 下面第9式平沙落雁，两臂垂于体侧，还是一样，随着手指向下伸，提，眼睛向左看，手指伸，提腕，随着重心右移，左脚跟提起，插步，手腕内收，沉肩，掌心对准两侧。好，这个时候开始弧形侧摆，重心下沉，来往下，弧形往上推，推出去之后正好做的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而不是直挺挺的僵在这儿啊，要沉肩，微坠肘，微坐腕，手指撑开，跟站着做是一样的，撑出去，这个劲呢要有个饱满的撑劲，内劲柔和度。好，起的时候一样，随着脚下蹬地起身，让肩往外送，肘往外送，手掌根、掌心、指腹、指尖出去，然后再手腕内收，微微沉宽，竖指，哎，弧形向下向远往上走，弧形推出，眼睛始终看着右手。好，走了两次之后还是一样，蹬地，掌根、指尖，转头向前看，这个时候是一个半蹲的状态，手指向往两侧走，无限的延伸。好，右腿保持平衡，左腿左脚收回，落脚尖落地，脚跟依次慢慢的垂于体侧。好，右侧动作，提，侧步收脚，收手腕。好，沉，推，弧形出去，起，收，落，起，收，落。好，这一个动作从动作结构上来说，它的一个比较难做的一个就是在起落的这样一个过程，屹立掌之后一定是掌根向下，重心下沉，弧形向下向上摆出，哎，背立，下盘要稳，掌心要撑，掌根要撑，指腹要撑，做到一个饱满。好，然后慢慢的蹬地的时候往外伸出去，哎，像这个大雁慢慢落地，马上要起飞，蹬地的那一下哗要起来，哎，蹬地哗起，哎，要有个这个感觉，然后再收，哎，然后再慢慢的落地，同时落下去， 到位，然后提灯灯收，哎，一定要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平衡能力的锻炼，要落还原于体侧，起落配合好了，平沙落雁的这个感觉，你这美的享受、意境的享受就融入进去了，就是我们的人体就融入到这个功法，融入到这样一个意境，也是十二法当中有一个特点叫功融诗化啊，融入到这个大雁轻轻的落在沙滩上，又轻轻的起飞的这样一个状态。好，下面呢，我们来体验呼吸的配合。好，吸气，呼气，吸，呼，吸，呼。好，这就是这个呼吸呢，也比较好配合了啊，就是起吸，落呼，这也是十二法普遍的一个呼吸的配合方式啊，通过起提肛收腹，通过落松肛松腹呼气啊。好，平沙落雁我们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接着介绍第十个动作，云端白鹤，手臂内旋，合谷穴沿着身体侧往上提，同时收腹，提肛收腹，前脚趾上翘，哎，合谷穴提到哪儿呢？提到腋下大包穴这个位置。好，这个时候注意不要提肩，哎，肩要下沉，只是手向上提，身体还是保持松劲的状态。好，随着沉髋落臀屈膝，合谷穴捻揉大包穴，指尖向后，手腕朝前，顺势向前挤，手背贴，往前伸，背后移，往外分，力打指尖，一打指尖，功于烧结。好，随着脚下蹬地深吸，提肛收腹，提肩提腕，冲，做到掌指相对，掌心朝上，掌根上撑，手肘关节外撑，做到一个弧形，饱满的弧形。好，然后脚跟慢慢落地，慢慢沉肩，落肘，落掌根，落指腹，膝关节不要弯曲。好，再来一次，提肛收腹，翘脚趾到大包穴，沉髋屈膝，捻揉大包穴，向前摆，向外分，向上提，冲，落。好，这就是第十式云端白鹤，大家能感觉到它的量相比前面的四五六七八九幅度小很多，哎，这就相当于是从一个波峰开始慢慢的向一个波谷平缓的过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说它的幅度从动作的这个幅度上不大，但是它对我们经络的穴位的按摩起到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合谷穴、大包穴。所以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提脚跟啊，提磨揉，向前走的时候身体不要往前趴，哎，背要往后，手往前，要脸臀身体中正，向外开，哎，这是一个扩气的过程，然后手腕提，脚下保持平衡，提脚踵，撑，这时候整个的腋下要伸展开，撑拉我们的腋下肝胆经啊，肝有邪，其气流于两腋，所以说这个腋下我们要多做一些这种撑拉的动作，有助于去除肝邪。 好，落。从动作结构上来说呢，这个动作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下面我们结合着我们的呼吸来配合一下。好，来准备。吸气，翘脚，收腹，磨韵。呼气，下蹲，前摆。吸气，提踵，撑臂。呼气，落踵，落手。再来一次，吸气，呼，吸，呼。好，这个动作的呼吸配合也跟我们十二法的基本特点是一致的啊，叫起吸落呼，我们叫动缓息长，动作要把它做的徐缓柔和，气息要跟我们的动作要配合上，所以说动作到位，呼吸到位，而不是说动作还在做，呼吸已经在憋气了或者在屏息了啊，这叫动息要相随，动缓要息长。好，第十式云端白鹤的动作我们介绍到这里。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冠军彭祥吉老师为大家带来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下面我们继续介绍下一式第11个动作，凤凰来仪。身体左转，旋臂，外展，内合，旋臂。哎，摆到哪儿呢？身体左前方，手臂外旋，掌心向上，身体中正，两膝伸直。好，随着重心下沉，翻掌，绷脚提，勾脚落，然后弧形移重心向前，蹬地，后手成勾手。好，重心下沉，收回，左手在里交叉，然后外分撑于两侧，动作要有饱满度。哎，这有一个韧劲，而不是摆在这儿，我们的气意力都在这儿。好，慢慢的收落，身体右转，旋臂，先内旋再外旋，重心下沉，翻掌，绷勾落，弧形重心前移，捏勾，眼睛看远方啊，无限远，重心下沉，后坐，经过腰间，手腕搭，内旋外分，收回下落。好，这就是第11式凤凰来仪的动作。这个动作大家在练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觉到比较平缓，幅度不是那么大，还是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意境当中啊。上一式云端白鹤，这一式叫凤凰来仪啊。在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要融入到跟我们的这个诗词、跟我们的这个诗画融入到一起，这样我们整套练习这一个动作，后面尤其是后面第10式11个动作啊，以及12个动作气息归元，这样一个平缓的过渡，对我们 整套功法的这样一个衔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好，这个动作呢，一个细节就是手型啊，在第三式的时候，老骥伏枥的时候啊，这个手型是一样的。这个手型呢是这个捏钩啊，这个老骥伏枥马步下蹲，捏钩在后面，这个动作在背的后面也是一样。这个手型跟我们第八式金鸡报晓的这个捏钩啊，这叫六景相会啊，不太一样。这个手型呢叫双双相接，手腕内合，拇指桡侧，这个穴位叫少商穴，手太阴肺经的指点啊，手太阴肺经从中府云门到指点到少商穴，手阳明大肠经的起点叫商阳穴，啊，从商阳到合谷，慢慢到曲池上去啊，到迎香穴，这是大肠经的路线。所以说这两个穴位要往里合挤压，往里挤压，用力点住，叫双双相接，有利于大肠经和肺经的相通，从而对我们肠道肠胃系统以及我们的肺部系统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保健作用。所以说在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注意叫双双相接的手型，在十二法当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下面我们结合着呼吸，吸气，呼，吸，呼，吸，呼，吸，呼。好，第十一式凤凰来仪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下面介绍第十二个动作，气息归元。动作是这样的，随着手臂的向下走，内旋外开，大约到45度这个位置。好，旋臂掌心向前，沉髋屈膝，两手臂往前合挤，高度与肚脐同高，然后往里将气收归到丹田，然后深吸摆臂，两膝伸直，两手叠于丹田。好，这是第十二个动作，气息归元。我们气息归元这个动作呢，做三次调息，要将天地精华之气啊灌入到丹田。这个呼吸呢就很简单了，叫开息合呼，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最后收势，再做一次两臂外伸，旋内合。这一次的时候大家注意分男左女右，男士左手在里右手在外，女士右手在里左手在外啊，这涉及到一个气血阴阳的一个理论基础在里面。好，这样收完之后动作还没有结束，还有一个收功的阶段，叫赤龙绞海加吞金咽液。赤龙绞海呢就是我们的舌头在口腔内顺时针绕三圈，逆时针绕三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内会产生大量的唾液。大家都知道唾液给我们身体会有多大的益处，然后我们将口中产生的唾液慢慢的分三口咽下，一响送入到丹田。我们大家一起试一下。好，赤龙绞海，一二三，逆时针，一二三，吞金咽液，一 二、三。好，练完之后，两臂慢慢垂于体侧，还原至起势状态。好，我们今天利用这样一个时间，将12个动作加起势和收势啊，14个动作，快速的给大家做了一下介绍。相信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所收获啊，不管是初学者还是习练较长的我们资深的这个12法的习练者啊，大家在今后的练习当中或者说在锻炼当中，还是建议大家练习这个长板的啊，就正常板的这样一个功法。通过这个长板的练习啊，基本上我们一次练习能够练习到两遍啊，两遍就是28分钟啊，接近30分钟，加上前面一个热身活动，后面一个简单的一个拍打放松收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30到40分钟这样一个锻炼，如果每天能够坚持，相信大家在身体上，在今后的工作状态上，我们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啊，以及家庭这个和谐度上，都会有很好的提高啊。也祝愿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学习状态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全国高校健身气功比赛冠军彭祥吉老师为大家带来如何练习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12法。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听到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冠军教练、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教师韩伟超老师和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周维一为大家带来体育舞蹈。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冠军教练、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教师韩伟超老师和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周维一为大家带来体育舞蹈。 首先呢，很高兴也是很激动，然后有这个平台能来到这个直播间，然后感谢主办方，然后我们有机会给大家更好的去介绍和推广我们的体育舞蹈。其实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体育舞蹈呢，其实也经常在社会当中称之为国标舞，它一共有两大项组成，一个是拉丁舞，一个是摩登舞，也可以叫做标准舞。那我们在今天的课上呢，给大家讲解的是标准舞。标准舞呢，其实它里面还包括了五种舞蹈，有华尔兹，有 Tango， 有维也纳华尔兹，有胡步，还有快步。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讲一下华尔兹舞，希望我今天呢能让大家跳好舞蹈，并且呢能喜欢上舞蹈。那今天上课的时候，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我的女老师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优秀的毕业生周薇一。 大家好，我是今天韩老师的小助手周薇一。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基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作为健身呀，或者作为一个大家平时训练的一个小的组合。第二部分呢是作为一个竞技选手的时候，作为一个比赛的时候，作为一个表演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有一些速度啊，有一些肢体的这种拉伸，对身体的强身健体啊，或者对于身体的肌肉的要求都会有一点高的一个小的小小的组合。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下第一个段落。好，我们先给大家先讲一下非常简单的华尔兹动作。那这一套动作呢，这是一个双人舞蹈。学习摩登舞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首先先从单人开始，单人学完之后呢学习双人。那我们今天上课的过程呢也是如此。我们的摩登舞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体育竞技性，第二个功能是社交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去更多的去讲解的是我们的健康的健身性和它的社交性这两个功能。那我们先从男生开始讲解。我们男生在去跳的时候，我们首先是面对斜墙壁的位置开始，第一个动作是右转。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摩登舞它是非常好学的，但是你要掌握方法，掌握方法之后它很好学，但是如果你没有掌握方法，你按步子是每一步去记，这样子会有点难。那给大家教一下按小节去记，有些动作都是三拍三步，个别特别动作的时候是三拍两步，或者是三拍四步。首先我们先从右转开始，右转为三拍三步，第一步向前，第二步向侧，第三步右脚并左脚，动作结束下降，减弱右旋转，第一步左脚后退，掌转二分之一，第二步向前，第三步左脚向后，收脚结束，追步执行追步，第一步向后，第二步向侧，第三步右脚并左脚换重心，左脚向前，分式左转，第一步右脚向前，第二步左脚向前，第三步右脚向后，第四步左脚向后，左转的后三步，第一步向后，第二步向旁，第三步右脚并左脚。好，我们现在把刚刚前面讲的几个动作连贯起来的来一次，我们不要一口气教完，这样子大家会容易记不住。那同学们在家中一个很小的客厅其实是可以跟我一起来去做的，比如说你在一个沙发大的一个空间里跟我一起来去做，以后后面我们会让你和你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好友，可以试着去体会一下摩登舞社交舞的魅力。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是最有意思的。先赶快去记动作，第一步右转向前向侧并脚，第二个动作向后转二分之一，右脚向前，左脚向后，动作结束，执行追步，向后向侧并脚，左脚向前，分式左转，第一步向前，第二步向前，第三步转动身体，右脚向后，左脚向后，收脚结束，左转的后三步，一向后，二向侧，三右脚并左脚，动作结束。那我们再去跳舞的时候，男生给大家要讲解一个事情，摩登舞我穿的是一个西服。其实舞蹈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英国欧洲的一个皇家舞蹈。 那我们再去学跳舞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再去跳这个舞蹈的时候，都是在晚会啊，在宴会的时候啊，非常隆重和正式的时候，女生穿的很漂亮的晚礼服，而男生穿的都是西服和打着领带，因为他非常追求一个人的内在的修为和一个身体的形态。所以摩登舞在跳舞的时候会给人非常高雅儒雅，很适合我们有内在修养和一个比较心比较静的时候去跳的一个舞蹈。那我们在跳舞的时候，男生在舞蹈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这里给大家讲讲，男生是一个绅士，是一个引导者。我们男生在跳舞的时候必须要非常清晰，你每一步的方向要在哪里，往哪里去，因为男生你要去带着你的舞伴去走，就像你牵着你的朋友一样，你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方向。男生现在的方向给大家用语言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我们第一步是向前，第二步我们身体向右去转，我们人转了四分之一，背冲向后面，下一步减弱的旋转，左脚后退，转动身体，这一步比较难，一定注意脚的位置，同学们可以跟我一起做，我们都是有生活的人，可以同学们可以去幻想，我们脚掌向捻，捻东西的这个动作，跟我一起去做，脚捻，我们的人在左腿的时候完全拧动，然后在右脚向前，左脚再向后。好，执行追步，右脚向后，下步是向侧，我们人还是冲向我的正前方，正前方，然后左脚向斜前去走，分式左转 ，one two。我们这个位置说家里没有地方了，没关系，我们转一个身体 ，and three， 结束。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向后左转的后三步，一二三，好，同学们应该有所印象了。那这样子，现在邀请我们的女老师朱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女生的动作。 我看有朋友问说这是什么套路。 OK， 这个套路呢是这样子，我们呢摩登舞呢包括很多种组合，有竞技上的组合，也有考级的组合，那我们针对于不同的活动，然后有特定的组合。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做的组合呢，其实就是针对于家中很小的一个范围，自己和自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去练习的一个动作。我们动作在去做的时候给大家都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了。那我们动作的难度呢是偏金牌的难度。 对，因为这样的话呢，有一些像我们在摩登舞训练中的比赛套路的动作是需要双人配合完成的，可是今天我们跳的这个组合是比如说你身边没有合适的一起共舞的人，是自己也可以完成的一个比较简单基础的一个套路。 那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像周老师提到的竞技，我们竞技的组合是非常难的，而我们的国标舞其实有双重属性，就是社交属性，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那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如果你在跳竞技组合的时候，这就是难为你身边的朋友了。所以说我们在去跳舞的时候，朋友和朋友之间，或者是叙旧啊和交往之间，还更多的是适合于我刚刚教给大家的组合。简单，你可以带上你身边的每一位漂亮的女士。 没错，如果你们要是在家中练习或者地方比较小，也可以不用很正规大架型，我们可以变成小架型，然后也可以是跳相同于刚刚的动作。 是的，我们有一共有两种架型。第一种架型呢，就像刚刚周老师说的，我们把手臂抬平，然后小臂收回来，手臂抬平，然后我们搭起架型。我们在跳舞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位置，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二青会的时候，我们的国标舞也是有非常好的成绩，那用的就是这样的架型。如果你在家中和你的朋友或者你家里东西比较多的话，我建议 舞会 啊，舞会的时候啊，有经验啊，那我们的手臂，男生就可以手臂扶在女生的小一点的位置，左手呢是把手放在你的胸口前。要注意，男生要用心去跳舞，要用心感受你的搭档，所以说你要把手轻轻的小心的放在你的胸口前，然后用这种位置去跳动作，你的舞伴呢和你之间能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去完成每个步子。 啊，一共是两种架型啊。那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呢能用家中的社交的这种架型， 看情况吧，看是大家的场地情况而定。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冠军教练、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教师韩伟超老师和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周维一为大家带来体育舞蹈。 后面交给周老师做一下女生。 那我就来讲一下女生刚刚的动作， 结束在左转的后三步。 好，女生是一般背对，然后第一步是右转，右转步女生第一步左脚向后，第二步女生右脚打旁，第三步左脚并右脚，然后落跟，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结束动作。第二个动作是减弱右旋转，女生不同于男生的是，在摩登舞当中男生一般为主导的人，所以说女生一般是根据男生然后来做出动作的反应。第二步是女生第一步右脚向前，然后转动二分之一，然后第二步左脚向后，然后右脚经过左脚画一个小半圆，然后第三步右脚直出向前出，然后结束动作。然后下面执行追步是第一步女生左脚向前，然后第二步右脚向旁，第三步左脚并右脚，然后转换重心，然后重心这个时候我们要放在左脚上，然后第四步就是右脚向后结束动作。然后是分式左转，女生第一步是左脚向后，第二步女生右脚向后，然后第三步是女生左脚向前，然后第四步左脚继续向前，然后结束动作。最后一个收尾动作就是女生左脚向前，然后右脚打旁，然后并脚结束。然后这个就是女生的动作，女生要清楚动作，然后明白动作的方向、位置和脚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跟随男生，因为这是一个双人舞蹈。 男生作为一个主导者，当我们再去跳舞的时候，刚刚周老师给大家去讲解了这个动作，其实我们在更多跳舞的时候，男生来控制音乐，男生来控制方向，然后男生要随时随地的要注意在舞会当中要躲避旁边的参加舞会的朋友。我们再去跳的时候，同学们要很清楚一个事情，我们再去学习摩登舞的时候，摩登舞分金牌、银牌和铜牌，或者更高的水平。那我们再去跳舞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书本上给的组合都叫建议性组合，所以说我们再去学习舞蹈的时候，更多的是学习相同的步伐，用不同的方式去组合在一起。刚刚我看同学们的评论当中有人特意问，这是不是八小节？一定不要被组合所限制自己，对，框住自己的思维。其实我们就是学习不同的步伐，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步，我们就可以跳很多动作。方步演变出来就是右转，我方步我可以演变成左转，那我们只是左脚并右脚，右脚并左脚，那我们这个位置就可以跳很多的动作。那我们再去跳舞的时候，更多的是要用灵活的思维去完成动作，这样子呢永远会给女生一个惊喜感，永远都会好奇，或者永远都会很期待跟这位男士去跳舞，因为他每一次跳舞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新鲜感，所以说这样子在跳舞的时候是开心的。 讲到这儿，其实我想再补充一点。 OK， 女生和男生不同的是，男生在做动作的时候是保持垂直的。就比如说，韩老师在搭架型以后，他即使接触上了女生，他也是一个垂直的状态。可是女生是要做一个胸腰，比男生多做一个胸腰的位置，所以说他会显得更两个人的空间更大。但是胸腰不是说我搭上以后，我不是说 就整个这样塌下去。我一般是从大腿然后一直到胃这里的位置都是要与男生接触，因为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感受他，然后根据他来做动作。然后至于延伸的地方只有上面胸部，然后向上向远延伸，然后不需要增加负担，也不要往后躺，也是一个垂直状态。也就是说我搭好我的胸腰之后，即使男生走开，我也是可以自己完全独立可以站住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啊，有一些女生她可能搭的时候两个人很漂亮，但是男生一旦走开她就站不住了，这样的话就在跳舞过程中也会给男生一点压力，他也不会很轻松的完成动作，所以说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好，那我们就借着周老师讲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往下去延伸一下。那我们在跳舞的时候，男生一定要注意，你是一个 gentleman， 你是一个绅士，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一个舞蹈。我们在跳舞的时候，男生是不能下胸腰的，我们更多的是垂直。那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身体的整个人的垂直的意识向前，我的人反而是非常垂直的。当我们搭上手的时候，男生聪明的男生可以稍微晃动一下你的舞伴，然后看一下女生跟你是不是两个人很好的贴在一起了，我们就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姿态。我们有一个心理学上有一个话，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全距离，所以说男生千万不要往后去延伸。我们每个人在往另外一个人去走的时候，其实每个人他的身体之间都会有一个警报距离。当我往前走的时候，当我离他在近，生活当中啊，我要离他近的时候，他女生的正常反应肯定是往后退一步的。那我们跳舞也是一样的，我们尽量是给女生向前的力量的时候，不要跟着女生上去，我们只是把我们身体的意识向前，但其实就是垂直，然后我们只是垂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会让我们的舞伴出去。那我们给大家已经讲解了两种的架型和动作，那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事情，有趣的事情就是步子大家都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讲一个男生引带女生有趣的一些事情。首先男生跟女生要有建立一个信任感，因为这个我们在下面备课的时候我也没有去说。首先信任感，我们有一个练习方法，同学们可以在家中可以一起去做。我们背的位置和背的位置靠在一起，女生要相信男生，练习两个人的信任感。我们保持位置之后，我们把两个脚不断的在往远去够，然后我们的整个后背是完全靠在一起的。 OK， 这个位置在跳的时候我们其实要保持两个人相互对抗的一个力量，然后慢慢再把脚收回来。 OK， 最重要的问题是女生必须要相信男生，我带着她下去，我再带着她起来，完全的掌握的幅度和时间都是我来掌控。那我们在跳绳，第一我们要保证我们两个人身体之间相互的一个依靠的力量。我们在跳摩登， 还有一点老师你忘记说安全隐患了这个东西练习的时候你要找和你体重身形相当的，不然你要是太过信任他，有可能能力有限。 OK， 那我们讲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背和背之间靠在一起之后，我们还有正面的相互的依靠。我们一共接触舞伴有三个地方去接触，首先左手，第二右手，第三个是我们的女生的右边与男生的右边。那我们的身体的接触是这样子的，站好两个人的右脚，我们的右脚和右脚的位置将舞去相对。我们站的位置我们不产生身高的变化，我们只是将我们的右脚和右脚相互对住，然后我们只是将我们的身体向前就可以了。但这个位置在做的时候，你的男生和女生要有个小窍门，男生和女生之间头的距离不要近，我们头还保持位置，然后膝盖向前，头留住，然后膝盖到自己的横膈膜以下全部接触在一起。这样子我们首先第一我们的中段接触在一起了，然后其次我们的左手接触在一起，女生的右手，然后下一步男生的右手放在女生的背上，女生的手放在男生的肩膀上。接触方式，第一左手先接触，因为左手邀请舞伴， 这是一个非常绅士的动作，如果男生不伸手女生不要太主动。 男生更多的是一种气质，你是邀请你的舞伴，但是你又不卑微，然后站在这个位置之后，你只是将你的膝盖向前。第二个点结束了，同学们，然后男生右手放回来，最后女生左手放回来。好，那 我们讲完架型之后，我们要讲架型的运用方法。首先第一，如果我们的手是很轻的跟它去接触，它是不可能有一个跟随我的，所以说 我是不可能做出反应的。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教大家怎么样去带你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那我们在跳舞的时候，现在前面步子学完了，现在第二点就是学你们怎么通过步子，男生做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boss 领导者。一定注意，我们有一点重量。对了，当我们有一点重量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重量，我任意的去动手， OK， 很好的去跟随我动。那我们当我们有了一个对抗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跟随就显得更加的轻松。我们一共有三个地方需要对抗，左手、身体、右手。我们的三个点更多的是依靠在一起，通过这个点的时候，女生可以很好的感受到男生的身体的移动的方向，然后男生就可以很轻松，或者是一定要准确的完成刚刚的每一个动作，右转右旋转，这个力量是持续保持这个力量，一直保持这个力量，一直保持这个力量。我换了动作，但是因为我的手臂之间是有一个对抗的关系，对抗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引导。 对，这三个点缺一不可，因为我是通过三个点的连接，然后来根据韩老师所做的动作，然后我来做出反应。 那周老师给大家给女士们讲一下行礼。 好，女生的行礼呢，国标舞分为拉丁和摩登。拉丁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与摩登最不同的区别，就是因为当时摩登是以前英国的宫廷舞，所以说它只有个群称的。然后男生在握你手的同时，可以选择女生自己旋转，也可以选择男生牵着手，然后转一圈到两圈随便。然后上步打开，在这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只是低头，然后也可以选择更绅士的蹲下然后再起来。第二种是男生引导，然后女生自己转出去， 男生手抽动一下看着女生。 对，也要慢一点，因为你们是一对舞伴，所以说要互相关注，同样也是可以只低头或者是蹲下去。 那我们在跳的时候，女生的身体语言和动作语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冠军教练，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教师韩伟超老师和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周维一为大家带来体育舞蹈。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日，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不能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